二，绘画。一， 终于到了桂林了。 哎呀，累死了。 大卫，你快去找住的地方吧。 找什么样的旅馆好呢？ 只要找个交通方便的就行。 那你们慢慢的走，在前边那个汽车站等我，我去问问。 二， 请问有空房间吗？ 现在没有，都住满了。 请您想想办法，帮个忙吧。 你们几位？ 两个女的，一个男的。 你们等一会儿看看，可能有客人要走。 三，这个房间很不错。窗户很大， 我想洗澡。 先吃点东西吧。 我不饿，刚才吃了一块蛋糕。 那个包你放进衣柜里去吧。 包很大，放得进去放不进去？ 你试试。 放得进去。我的红衬衫怎么不见了？ 不是放在椅子上吗？ 啊，刚放的就忘了。